喂，喂，安师祖，安师一之主，安师村主，安师一之村主，安师打村主，安师一之打村主，尼文安为杀起村主，烧肥华，安九喜打村主。尼在文，尼耶扁村主，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三吃素，初四吃素，初五吃素，初六吃素，初七吃素，初八吃素，初九吃素，初十吃素。钢蛋荡单杠，钢蛋荡单杠干，单杠荡干蛋。端汤上塔塔，滑汤洒汤塔塔。汤塔塔，隔着窗户撕栀子，撕了栀子吃柿子，抱着灰机上飞机，飞机起飞，灰机要飞，飞机坠机，灰机归西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手艺学不会，才要用的废，正事会的不废，废的不会。